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礼拜四晚搏击会，唔系搏击会，哎，我啲中文真系差。今晚咧金金大师咧就公司春茗，所以就唔喺度。咁咧，我哋有个好唔好嘅习惯，缺席审讯咧，我永远最中意嘅。咁所以呢一集咧就冇办法啦，就要针对住阿金金大师嘅交易嚟打噶啦。咁咧，我今晚有个替工啊，朱 Sir。 Hello， 今晚唔系讲波，系讲乜嘢？ 第一样嘢就系讲李慧玲先嘅。 又讲佢，喂，由朝到晚夜晚都系佢，而家好闷啊！ 俾十分钟讲下啦，如果唔讲又好似唔系 过唔去自己嘅。 唔系，其实咧李慧玲呢件事咧，我成日觉得佢咧即系一个契机嚟嘅。点解契机咧？由今日开始，我大大声闹话花生台。咁如果花生台嘅第日我哋个首席音囊咧，如果谂住喐我嘅话咧， 首席音囊阿 B 哥 啊，阿 B 哥如果谂住喐我嘅话咧，咁我大大声吊鸠佢。 你而家揸住个音囊喎， 系你打击言论自由，系咁讲。 几时你等于咗言论自由？ 咁点解李慧玲又等于言论自由啊？ 咁人哋个个而家出嚟就话，你打击李慧玲就等于打击佢哋言论自由，亦都打击咗全世界言论自由，系一件悲剧。 唔系，咁你建制派嗰啲都要记住咯。我屌鸠个 CY 唔等于我屌鸠个政府咯，两样嘢分开噶嘛，系嘛、嗯？你有私人恩怨噶嘛？ 咁我啊想问下阿伯你啦，你第一件事听到李慧玲俾人封咗麦灭咗声之后，你第一个感觉系咩咧？ 第一个感觉啊，因果问题噶啫， 即系佢自己业自己作落嘅。 嗱，我谂咁样讲法啦吓，即系呢个节目其实我之前有听嘅，即系一路都间唔中有听下啦。其实。如果你话佢系泛民嘅代表，其实你只系代，其实我只可以话 佢系民主党， 民主党嘅代表。佢其实嗰个节目系一个帮民主党抬轿嘅节目。嗱，我唔系针对民主党，其实你而家呢个节目同芒果台有咩分别啊？ 嗯， 系嘛？咁你如果譬如话老实讲句，我作为老细，喂你个 rating 可能唔收，或者可能影响我啲广告，咁喂成全台嘅饭碗等你一个人啊？ 嗯， 系嘛？咁我就话啦，嗱，因为喺我未知道佢而家实际上背后嘅原因或者数据系点，我唔评论。 嗯， 只不过我好介意一句就系、是，你打击我李慧玲，就系、是、等于打击言论自由呢一个论点啫。 喂，上纲上线系好容易做嘅啫。喂，呢样嘢嗱，将佢引申落嚟就话，喂，咁你而家系令到李慧玲喺大气电波被灭声。 嗯哼， 咁点啊？ 咁其实。你如果系即系我嗱，我之前你有讲过噶啦，你譬如话啲人讲话地产霸权啊，搞到啲人做唔到生意，咁、嗯、我成日都话你啲嘢系得嘅，远啲都会有人嚟噶，系、嗯、嘛？喂，可能一个唔该佢过嚟花生台开咪咧， 咪噶， 佢过二百，佢过 D 一百。 喂，其实咪其实如果几过瘾嘅，嗱，黄色巨鸭又过嚟开下咪。阿达令又过嚟开下咪， 我未沟到达令，你唔好咁样讲。 咁啊，阿李慧玲又过嚟开下咪，喂，屌我哋嗰个排名唔使搞到咩啊？得一个谭 谭博嗰、那个， 得谭博嗰个节目上到30，喂，唔似样啊，系嘛？ 呢、這个留翻第三节先讲。呢、這个唔系，嗰、那个系一个纯粹一个分析嚟嘅。 嗯， 但系我哋睇嗰个表，即系我自己本人咧，我睇嗰个表唔系睇个排名多定少，唔系睇个 Alexa 嘅流量，系睇嗰啲而家有排名嘅节目系乜嘢节目。從而導致到我哋嘅花生台呢個音浪大哥點樣帶領我哋花生台前進，呢、這個先係重點啊嘛！ 唔係啊，琴日阿斐瑞阿院長話阿音浪好唔開心喎、啊， 關我撚事咩？ 佢唔開心又咪我唔開心？ 唔係咁，其實我都同阿音浪過咗幾句嘅。咁我覺得有時啲嘢唔需要急在一時三刻啊！話曬人哋人網做咗七年，所謂叫迷迷都做咗七年，咁我哋今年先食第一餐春茗飯啫，唔係陶生嘅生日飯啫。我哋仲有七個年頭可以過，係咪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咧？ 仲要好撚慘啊！就係、是、要夾錢啊嘛。 难关我事啊！嗱，呢个人讲啦，难关我事，有熟啊！你哋啲咁人， 阿音郎哥嗰啲，你真系要谂清楚啊嘛！呢个问题 嗱，好啊，唔好参与啦。咁啊，朱 Sir， 你对阿李慧玲嗰件事咧，仲有冇补充啊？ 喂，我就系觉得佢而家将自己代表真理、道路同生命咯。 哦， 即系其实你嘅问题就系、是，唔使讲乜嘢嘅，系咪先？喂，你信咪信咯，咪但系问题就系、是。 批评政府系咪得一李云岭个先？ 嗯，亦都调翻转头，批评政府系咪得商台一个 channel 先？ 咁完全唔系噶，喂大佬，而家佢会将李慧玲，我唔知系佢自己睇到自己咁大啊，定系全世界煲佢咁大啦，我唔清楚。但我净系知由琴晚开始到今朝到网上任何嘅情况啊，李慧玲好惨啊，李慧玲啊，一定正义咩？喂，入前条数，而家佢只讲句就系、是、梁振英逼我嘅，有个 friend 同我讲 ，friend 是哪个？ 嗯哼， 同埋即系摆到咁大自己话，好大镬噶、啊。咁李慧玲如果去边度，咪代表全民民意？佢有冇可以随时出去下届选下呢个议员都得？ 系啊，喂，其实有 chain 噶，你大班嗱、啊、封咗咪， 今年选议员 吓，咁、啊、然后你啊郁文，又、啊、你又系啦，咁咪可能系李慧玲 大战李慧琼上， 唔系李慧李慧玲、李慧琼同埋李慧仪，哇，咁啊好激喎！ 呆咗，呆啊成个啫， 我净系睇一样嘢嘅啫。大家头先喺出面呢其实已经系讨论好热烈嘅啦。咁就讲緊系真係撑呢个女人定唔撑呢个女人呢。咁其实我觉得大家讲嘅讲个assumption，究竟你信呢件事系因为一个商业决定啦，定还是系一个政治决定。 嗯。 阿伯你觉得呢个系一个商业决定政治决定呢？ 嗱，喺未有 数。你可以话唔知。 唔系喺未有数据之前我好难讲呢样嘢。嗱、嗯、不过呢我就觉得一样嘢就话、是反而如果要睇嘅话呢就系、是、本来呢件事如果唔系有话陈志云突然间变咗个阴郎咧， 嗯， 件事就冇咁诡异嘅， 即系无啦啦喺变之前，我转咗个位离咗职，我唔系做紧 CEO 噶啦， 喂，你又插唔好插我啊，嗰、那个好角嘅嗰栋， 呢、那个叫做不起勿插，认招吓， 嗯， 咁问题就系佢今朝听翻佢个节目嘅回应就话、是，哦，因为我都系个。其实呢我都系个当事人，咁所以呢我都唔方便发表言论啦。跟住琴晚 TVB 打返俾佢用电话访问咋，我都系讲呢三句。咁不如唔好讲啦。 No comment 啦，不过就系、是、你要人交代，我又电话转商台点交代 呢，或者咁讲下，如果我假设啦，我系陈志云，如果真系都系呢个纯粹假设嚟嘅啫。如果一个商业决定就系话，喂，你个 rating 跌到冇人听啊，又或者系喂啲广告个个都话要抽啊，喂你有喂李云把声， 我就减咗佢啦。 吓、啊，喂大佬，屌你讲嘢，你呼吸声又唔掂，讲嘢又懒音，喂呢啲咁啊，你都逐渐嗱，举个例啫，嗱、呢个纯粹唔系我意见吓。咁假設咁講，咁如果我換咗個人，我可能攞返啲 rating 啊，或者攞返啲廣告啊， 攞返三四個廣告係咯。 咁、啊、然後問題各為其主㗎嘛。我如果係做喺佢未做陰郎之前，咁佢係一個CEO 嚟㗎嘛， 成間公司睇住 我係睇住間公司，喂大佬搵唔搵到食㗎喎，係咪？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兩唔通我真係公開嗰陣時候就話俾你聽，因為你李慧玲咧就又讲嘢有懒音，啲人又唔中意听，咁、 啊、 你就真系反而赶住人、啊。你而家其实俾紧条路佢，系嘛？ 嗱，咁基本上而家大概咧，如果我咁讲会唔会有错咧？我理解到嘅系，你根本唔信呢李慧玲佢嘅解释，系因为梁振英呢个人去令到佢冇咗份工。 反而我觉得佢系用咗言论自由呢个免死金牌。喂，讲真，我作为一个高级过你嘅人，我管唔到你噶。 嗯。 啱啱啊！等于调翻转头，你试下喐下工会嗰啲领袖，我系工会噶，你扣我人工啊？你炒我鱿鱼啊？你系咪想扑街啊？你有冇试过见过呢啲咁嘅工会嘅人啊？你唔掂得噶。 嗱，我有第二个角度，假设我信李慧玲嘅辞职系因为梁振英一个人，成单嘢根本就系一个恐吓。咩叫一个恐吓？你唔炒呢个人，我唔发牌俾你。无论呢一个恐吓喺大公报发生又好，喺苹果发生又好，喺你发生喺你身上发生又好，呢、这个都系一间恐吓案。恐吓案就应该报警。即系假设你相信李慧玲讲嘅嘢，所以头先你哋所讨论嘅李慧玲系咪可以喺第二度可以发声？李慧玲过唔会过 D 一百？李慧玲代唔代表住自己系只有自由民主或者言论自由 ？Who cares？ 我唔 care， 我净系 care 李慧玲讲嘢系咪真。所以我而家想谂嘅咧。究竟有冇人可以提出一个实质嘅证据话俾我听？呢一个系一个行政决定。假若商台又或者陈志云可以攞出啲实质嘅证据，我哋喺呢段时间俾你听就低咗。但系据说佢好似同传媒讲吓，自从李慧玲 掉咗夜晚之后， 掉夜晚之后 rating 上升咗六成。假设佢而家呢个说话讲系真嘅话，呢、这个根本就冇可能系一个商业决定。 如果呢个唔系一个商业决定，就系一个政治决定。如果呢个系个政治决定嘅话，唔该你话俾我听，边个叫你做呢个决定？陈志云有冇春代俾人揸住？ 你要咁谂，你又睇得下陈志云太大啦。 佢都 一个，佢都一个冇春代嘅人，我知 咯。屌，你成日同个太监喺度讲皇上嘅嘢，大佬，我净系斟茶递水嘅咋，后面有人噶嘛。 所以我系 given 咗。我相信李慧玲讲嘅嘢，呢个系一个政治决定。咁你当然就系话，我决定唔相信，冇乜所谓，系嘛？意见啫嘛，咪大家攞出嚟倾下咯。 我反而觉得，我系觉得陈志云系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嘅位嚟嘅啫， 一个白手物、啊、或者一个印巴籍人士咁解。 不过佢就白净啲，同把声靓啲咁解，系嘛？ 啊，即系个白净嘅印巴籍。 即系如果你问我呢件事佢控制得好唔好，或者呢件事佢做得好唔好，我觉得。在他那个位的人比着你你都会这样做。 哎嗱两睇这件事我不同意。 啊、 你调返转头今时今日坐在这里一个如果不是陈志云如果是王维基。 嗯 他玩返转头。 我怕你没有牌给我。 最好没有添啊、 哦。你要明白到而家得几多个台啊三个。 你 新城已经没有人听的了。即基本上他完全跟新闻无关的。吓咁你得返港台同商台。 港台已经被人减了半声了。 不是啦。然后你如果话俾我听香港冇咗个商台，我啊拍手笑啊啦！我系陈志文，我第一句我翘埋对手，我睇你 CY 点做嘢。 你要知道王维基咧，佢有40亿身家，佢冇嘢做，自己可以搵好多嘢嚟搞嘅。陈志文咧系豆腐人工嘅啫。 咁问题就系、是， 即系啱。当然就系话，咁陈王维基 何助之唔放过你咯？ 系啊，耶！呢个系其中一点。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佢喺嗰个位置受人钱台替人消灾，佢可以点咧？ 唔系，你从呢件事，我咪意思就话俾你听，你其实唔系将个矛头摆喺陈志云度，即系话商台个最大粒嘅，佢决定个方针个人， 嗯， 佢基本上系用咩态度啫嘛？嗱，我话俾你听，如果真系因为一个人而冇牌，我讲真噶，当兼职又好，你要明白到传媒最紧要俾人盗金噶啫嘛。 上金身啊！ 系咯，咁如果喂，如果我呢个台系因为某一个人佢唔发牌俾我，我同你牛喺度，喂，我攞翻个牌，我 rating 赢晒，虽然佢同港台比，港台都冇得比噶啦。 嗯， 咁我而家基本上个净系仲唔平衡个电视机咁滞噶啦，个台就系、是。 不过咧，嗱，因为呢件事咧，我就有个第二个启发。 嗯， 我哋成日所讲嘛，台湾咪成日都所讲嘛。 地下电台 吓，咪成日讲紧个第四权嘅问题吓、 嗯 啊，就系、是、用啲传媒去监察个政府，所以就阿谭博都有介绍啊，边几个名嘴啊，系、嘛，谢长廷啊呢啲咁样吓。咁、 嗯、 其实如果第四即系呢一个第四权已经开始失去个公信力，嗱、你报纸开始又冇公信力啦， 电视台冇咗好耐啦， 咁、电台又冇啦，恭喜各位！而家香港正喺度急速发展緊嘅呢就好似花生台呢啲第五权。 即係恭喜埋我哋在座咁多位。 係啊嗱你諗下如果真係喎李慧儀搭埋李慧 玲。 李慧儀搭李慧玲加埋李慧卿。啊上嚟开返个节目。 就三条女喺度肉搏。 啊就20、30、40咁样哇几开心啊系咪先。喂几多人听啊涵盖个范围包括老中青。啊、最紧要样嘢呢就係话喺出面讲緊今日有一个人问啊，你如果系因为一个人，你要唔俾个牌佢，点解个政府会咁 Q 大权呢？系嘛？点解我可以我唔高兴你，我可以唔俾个牌你嗱？商台嗱，商台你系咁讲啫。咁如果实际 唔系商台，系李慧琼咁讲嘅嗱，我唔知啊。 Okay, 假设咁讲，你话当因为李慧玲啊，所以可能会 李慧琼，你咪嚟，我乱埋啦，边个讲系？ 所以咧，你话唔俾个牌佢。咁你活生生嘅例子就 HKTV 啦，系、嘛？我系唔俾个牌你，点解个政府会咁有权嘅？ 因为而家我哋政府做嘅嘢好简单嘅，你如果你相信大气电波系好好 free 嘅，喂，你有钱佢有钱我先，我开三门睇乜先得？ 系啊， 但系而家就系、是、你有钱啊，唔紧要，我要拉神呢样嘢。我唔俾你发牌，你就叫非法广播，你要拉嘅。 系啦，因为牛嗰个文 拉几下镬啦， 拉几镬啦， 拉几下镬添， 系咪又筹期坐监啊？又 我谂你头先讲嗰个权有台面一手，台底一手。 嗯， 台面嘅一手，我哋系讲紧广告收益， 即假若黎智英讲嘅嘢又系真啦，佢而家原来一年咧就蚀紧2亿广告费嘅，因为佢闹政府呢个立场咧，令到咧所有大地产 其实最主要佢闹李嘉诚啫， 但 闹政府嘥气啦。 但你冇记得佢自益之后咧，佢之前嘅赚咗几廿亿咧？ 唔系，所以我讲嘢好保险嘅，就照佢讲嗰个讲法，佢就话冇咗2亿，咁基本上冇咗呢笔广告费咧，苹果生唔生存到咧？咁啊，听阿萧生，萧生又话呢个全部仲生存喺度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同一笔钱。在商台来讲冇咗，商台生唔生存得到呢？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力嘅佐证，台面嘅权系有效嘅、起码就系话所有嚟自四大地产商，又或者嚟自所有建制派嘅广告，如果唔落商台嘅时候，咁当然嗰啲人系冇广告落啦。第二个选择就梗系花生台啦，唔通落人网 咧？唔系，你基本上人哋打边炉嗰个都系咁喺度讲噶啦，人哋个台就 咁大间执咗咩？嗱，讲个第二样嘢啊，台底嘅权就系话。如果我唔发嗰个牌俾你，你有咩可以做？咁当然王维基嚟讲，我咩 infrastructure 都冇嘅，我由零开始，我咪起发射站咯。对唔系嘅，我喺每一个大厦度起一个发射站，喺人口稠密嘅地区， 放 多 几个网咯。 每一个电话都收到，我 no harm 啊，系咪？咁但系你系讲紧一个冇 infrastructure 嘅情况啊嘛？商台 apply 咧？我唔觉得 apply。商台有佢自己嘅发射站，有佢自己嘅 maintenance， 佢唔用呢一套发射站。我谂而家咧，佢真系可以喺网上面广播啫。你要个霎时之间，学王维基做嘅嘢咧，我觉得呢个系唔 feasible 嘅。我亦都讲一样嘢啦，点解王维基呢一样嘢 feasible 咧？因为王维基做香港宽频嘅时候，已经同好多业主大厦嘅立案法团有咗 connection， 又或者同好多卫星电视嘅 provider 有咗 connection。佢要喺嗰啲大厦度装只镬，或者装个发射器咧。是不需要有人批准的，这件事只有他做到而你做不到的。 这件事两看的市场而已，譬如说假设为什么现在你说喂可能他的广告收益啊定成因为来来去听来听的都是小巴啊你那些的士啊这样可能群众的问题。 少少的那么sponsor 特 啦，你都好少平时得闲冇嘢做会开住个收音机噶啦，开住个电视或者开住个 now 啊，开住个有线唔奇嘅，系咪有啲声啊？或者而家又上网啊，听下我哋啲花生台嘅网台啊咁样吓。咁如果假设你可以啊，一个政治嘅动作，或者朋友头先所讲嘅，喂，我真系同政府撑行，你可以吸引到嗰个好大嘅人去，即系 draw attention， 系啦，喺你商台度，喂。我就算商台要收费啊，大家都会支持系嘛？你话人哋花生酱88,800，有冇人买啊？起码嗰只 VCD 都有人买啊，系咪先？你如果系嘅，最简单投票嘅方法就用钱。你唔可以话俾我听，哎呀，我冇钱，我唔做。只要呢个系有市场，点会冇人做？ 嗱，呢个世界咧，有样人即系有咗人打交，你就永远都赢嘅，就系发穷恶嗰啲人。我手上面冇鸡蛋，我讲嘢梗系好卵轻啦。 揸住两只就真系惊啦，开始 系啦， 交屎啊嘛。 咁咪即系你讲呢一套咯。但系当佢手上面揸住100只鸡蛋，要养住300个人嘅时候，你系咪讲同一堆说话咧？ 唔系，因为点解咧？商台我相信系唯一一个机构最大镬嘅，就系佢冇海外市场嘅。 佢唔能夠有添，係咪？ 你譬如話你大，你譬如 TVB， 我賣劇賣咗佢啊， 嚇、啊！我賣去馬拉啊， 我賣劇啊都好啊。 有邊個會過嚟聽你？你話俾聽啊！你喺深圳你都聽唔到呢一個大氣電波嘅嗱，網台都仲有機會、啊， 都可以翻下場有機會。 保證你少少如果我冇記錯咧，商台係有海，唔係係有海外市場，係要收費，多唔多人聽我唔知。 唔係 through internet， 佢 through internet subscribe 嘅。 系啦 ，subscribe 由 through internet 嘅 903.com 咁系啦。咁如果系咁，你同我哋花生台有乜问题？喂，而家最大镬嘅就系你做网台，你 subscribe 要俾钱。花生台而家人强马壮，又要唔使钱，系嘛？咁所以 又唔会话要限时限啦。 咁同埋，如果以网台嚟计，分分钟佢入嚟，我哋仲系先驱，你明唔明啊？佢仲要向我哋致敬嗰只大佬，系咪先？咁所以我意思话，如果李慧玲今次真系话当打击咗个言论自由。你咩叫打击言论自由呢？就係、是、呢个人佢哑咗㗎喇， 以后 唔会有声㗎， 或者呢个世界已经被消失， 即係等于已经俾人废咗个武功，点咗几下月、啊，我呢世人做废人啊，食饭饮茶我都係咪咁，我都做唔到嘅，咁你就真係 仲要打返你本身嘅同路人嗰啲先叫收编咗嘛， 係呀， 咁边个呢？ 我唔知啊，呢死运界又有料爆啊！喂， 我哋听埋先啦，又喂， 又有啲咩黄色小鸭出嚟啊？喂，系嘛？咁如果你话啦，基本上佢而家绝对有生路，反而分分钟可能仲帮咗佢。 我成日会谂住佢真系有机会，下次就走去选民议员，攞埋所有 credit， 今次倒咗将自己 即係所謂杜金身出嚟擺出嚟，咩區咩大咩咩都冇所謂，人家。 系啊，喂，老实讲句，你要明白啫嘛，罪重啫嘛，咁 call靓啫嘛， 系咯 ，call十万八万靓就够啦。 阿教主都有讲噶，唔系阿老美男讲噶嘛，你想同我斗啊，得啊，出嚟选啦，我大家斗嘅方法就系选。咁如果你咁讲，你真系话梁振英系打击你嘅，喂，呢个绝对系一个出嚟选嘅咩，大佬加多两滴眼泪添。点会唔得？到时喂大佬，嗱，你话要咩打残咗两支咪，两支咪就入晒去立法会， 放入去玩。 系而家再加多支入去，越嚟越好玩啊，系咪先？ 你谂李慧玲大战李慧琼子， 唔系啊？你谂咗几过瘾啦？嗱，而家好多嗱， 仲有一样嘢，李慧玲可以帮手拉布，佢把口咁大。 嗱，因为点解咧？你以前咧吓选立法会，多数都系咩律师啊， 专业人士啦、 啊，社工啊，系、嘛？而家开始就系咩咧 ？DJ 啦，嗱，快 B 又嚟啦。万 B 又嚟咗啦，系咪先？咁啊，喂，加埋阿李慧玲啊，咁啊，迟啲唔知 开麦啦，不如喺边？ 吴宇森啊，黄永 啊，喂，乜成扎喺入边咪几好听啊？嗱，有收视喎、啊。 唔系，我都 净系讲喂呢个沙二台 吓，唔系咁样样嘅话，就唔系净系大家喺度睇教主嘅 YouTube 啦。喂，个个有 setting point 有 gimmick 啊嘛，咪几好听啊？ 喂，咁即系话咧，嗰个沙二台，我要俾六十俾佢啦，点解啊？整靓啲，跟住每日一个特别 channel 自己慢慢玩啊。 唔系分分钟可能呢个黄维基咧直播。只是直播立法会都已经够生存了。 现在已经迷迷直播立法会了。不过那些事务委员会没问 题。还有个沙二。 有线啊有线啊沙二台。 不明白先港台沙二。 港台沙二。 嗱咁基本上头先讲嗰样嘢呢就是说基本上李慧玲今次的封咪呢其实是带来一个好大的契机大家认不认同啊 是啊。 咁我哋镜头一转去了哪里呢原来来了这个香港网台的一个香港网台。 哇你 跟头三十。名嘅排位喎，嗱咁頭先我哋講過啦，咁阿音郎好唔開心啦，為咗呢件事，咁咧我其實覺得唔需要有啲乜嘢bad feeling 嘅， 怨聞其詳。 好啦，咁我哋而家講緊就係香港網台頭三十位重温嘅一個節目啦。 好， 咁其實我有幾個分析嘅，第一。基本上咧，從來我聽花生台聽翻嘅節目都係 podcast 就聽嘅。咩、叫 podcast 咧？基本上你做完个节目个 server 摆喺自己度啦，咁你就拎就掟上去 podcast 个 server， 咁人哋就可以喺 iTunes 个 podcast 度揾到你个节目。 系啊， 咁基本上点解用 podcast 嚟听？因为佢个网佢即系佢个 app 咧系写得比呢个香港网台好少少。咁我系咪唔用香港网台咧？咁唔系，其实我都成日去用香港网台听迷米，咪用香港网台咯。因为点解？基本上平时 HTTP 嘅 download 咧，你如果用 Android 嘅电话嘅话咧，你就好易将佢 download 咗落嚟，将佢摆落张记忆卡，又或者将佢升落部电脑度。咁你即刻喺部电话度 pay 翻出嚟就易啦。咁但系基本上 iOS 系即系 包唔翻嘅话，包唔翻出嚟嘛？ 系啦，包唔翻出嚟嘅。咁基本上你就要经过佢自己 podcast 嘅 app， 又或者经过第二啲 app 去 download 节目嚟听。咁所以变咗你话计个 traffic 喺个网台上边咧，真系听花生台嘅人咧，其实唔止会用香港网台去听嘅。所以你话呢个系唔系一个唯一嘅准则去评量一个网台节目系唔系成功，又或者评量一个网台去搞个节目多唔多人听呢？我觉得系可以商榷嘅。第二样嘢，而家讲紧嘅系香港网台里面嘅重温节目。咁我都曾几何时咧，成日撞下手神咧，就系、香港网台到底可唔可以听到 live 嘅呢？原来听唔到花生嘅 live 嘅喎。咁你话呢个 live 嘅 streaming 计唔计落去个data traffic 嗰度呢？我唔知道，咁所以你话点解花生台而家嘅节目唔系话人哋会听花生台嘅节目而唔听其他网台嘅节目咧？咁好简单，因为呢个唔系一个限时限刻嘅一个 habit 嚟噶嘛。你可以 download 咗个节目，你屙屎又听得， 我搭车翻工又听得， 俾老婆饿嘅时候又听得， 会唔会人搞紧嘢嗰阵时喺度听 啊？睇下睇边个咯， 有咁睇唔到 睇，唔系喂，一路喺度听嗰时好兴啊，大军阀啊！ 我咩嘅大军阀、啊？ 我听翻只黄色巨鸭嘅时候，我又搞唔到啊！啲咁嘅嘢，咁所以变咗呢一个 habit 唔系一个限时刻嘅 habit 咧，佢就唔使同人竞争时间啦。咁所以你喺一个譬如我哋讲紧网台节目嘅 prime time， 即系每晚嘅可能八点至十一点钟系个 prime time 啦。你如果真系有时间去听 live 节目嘅时候，你会唔会拣咗花生台而唔听第二个节目咧？我唔知道。咁如果一般人嚟讲咧，咁其实好多时咧就会拣听迷迷嘅节目，因为点解咧？迷迷系一个做咗七年嘅电台，人网系一个 base 系好大嘅，咁你基本上同一般听众 培养咗种感情咧，咁基本上嗰堆宅男啊，又或者唔系好出街嘅人，又或者啲师奶阿叔啊，咁其实同主持发生咗关系，又发生咗感情嘅时候咧，你又好想听翻佢讲嘢嘅。例如系咩人咧？潘少聪都好多人听嘅， 俾钱都有人听嘅。 你问我潘少聪系咪每晚讲嘅鬼故都唔同咧？咁其实我觉得分开两三类咧，基本上就讲完呢个世界就 你咁你咋？潘少聪喺电台嘅鬼故同喺网台嘅鬼故，其实一个系。大轮回嚟嘅， 唔系即系你有冇睇过老夫子啊？ 我明白，即系其实我永远听嘅就系、是、是地人三样嘢，佢就 A B C 第一次 ，exactly， 第二次就 B C A 啊， 跟住就话即系好彩就有 A D C， 不过都系有翻 A 同 C。 朱 Sir 真系讲得啱啦，有咩鬼故呢啲嘅世界未听过咧？等于 T V B 嗰啲咁嘅扑街剧，呢、這个个古仔咪又系讲我沟你，你沟我咯， 唔系专业人士沟唔沟？加唔加产？ 佢仲要咪无 TVB 嗰啲，仲要系 A 扣 B、C 扣 D， 跟住就 A 扣 D、B 扣 C， 咁然后就结局啦。 跟住 通常都系咁噶嘛。 系啦， 最紧要就系话你成套 玩清蒸 partner 就完噶啦。 二十集你有五集唔睇咧，你系冇不唔系你系 追翻嘅， 系你系追翻嘅，你系唔会影响到你嘅结局噶。 你用五分钟嚟追翻前面嘢噶啦。 因为 A 完 A 扣完 B， 佢又再扣下 C， 再扣下 D， 但系转个流嚟都系同翻下 B 一齐，所以你唔知佢同 B 同 C 之间嘅关系咧，其实对你对呢个剧嘅了解咧，系冇 有啲唔同嘅，咪就系唔同嗰件制服咯。通常都一定同啲纪律部队有关。 唔系专业人士，纪律部队 系一定噶啦。嗱，医生员咪护士咯，护士员咪警察，警察咪消防，消防咪邮差，邮差未出，邮差未出啊！嗱，喂，呢、這个TVB 嘅编剧记住， 巴士佬未出。 揸飞机就出咗啦，系嘛？ 巴士揸电车， 差佬、消防员、护士。 喂，有冇咖啡仔啊？喂， 咖啡，唉，唔知啦。 好似有，喂，唔好讲，好似真有， 系吧？ 做紧好似有交通警啊！ 唔系上次咪讲完咖啡仔咯，咪拉花嗰个咯，系嘛？虽然 唔系咖，你讲咖啡哦，你嗰只咖啡又唔系咖啡妹，咪抄牌嗰只 咖啡兵， 咪真系抄牌嗰只啊，未有噶嘛？ 吓 咁基本上咧，你真系同个主持发生咗一种微妙关系， 即系 你挂住呢个主持。 我即系咁讲啦，即系。我冇你把声，我瞓唔捻着。 Exactly， 唔系，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嘅问题就系咩咧？唔够 icon 啊，即系咧人哋花生酱咧都有个 icon 认住我个白眼镜。我觉得其实咧应该要将阿 B 哥嗰张相喺信和度买下闪卡，仲要扮炒。 我冇做下 B 哥眼镜换做 粉红色 啊，粉红色系 啦，咪又去信和度炒下。咁样样咧，基本上咧就会令到大家对个花生台个注目度高咗。 嗱。又唔好话我追数啦，阿 B 哥唔系曾几何时话同阿院长着条 G 星去旺角炒花生咩？即系点解冇人叫佢找数？ 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冇人叫佢找数？ 但系嗰坛嘢点嚟我唔知道、啊， 嗰坛嘢点嚟？ 有数个 pose， 即系总之就衰、 啊。 我都唔知道，我就之前见到我系好后嚟噶，我净系有人喺度数，咁条数衰咩翻嚟咧？算罢啦，大家都系感情用事噶啦。 唔算得，咁啱啱先讲緊就係花生台要点样谷 waiting 㗎嘛，我哋要整个 icon 㗎嘛，咁 B 哥唔做 icon， 唔通叫阿土着住豬星落去炒花生咩？呢啲嘢我唔夠膽啊。 阿土佬咁多。 唔係呢个问题，我坐一张凳係佢㗎嘛。所以我哋唔好搞呢啲嘢，我哋应该谷阿 B 哥去做下呢啲 icon 好啲。咁基本上我觉得嗰、那个即係剛才讲咗好耐啦，香港网台重温三名排名嗰个呢，即係唔係太做得准嘅。不过我哋有啲嘢可以睇到。 嗯， 第一 位 逍遥游。咁即係逍遥游真係实际上我觉得几好听嘅。因为点解呢，我哋要学佢啲节目点解做得好嘛。 唔係同埋佢有得听有得睇囉，女又多。即係 ,I mean, 佢个台囉。 我啱啱諗緊逍遥游出 现咩 女 呢， 迷米就有嘅。 迷唔记何时出现个 Cherry, 但係仲有一个嘅。咁我唔记得个叫咩名，但我相信你见住你都唔相信睇得过15分钟。所以我哋唔好提呢样嘢，袁黎明系唔想逍遥游嘅 ,ok?ok?、 Okay? 咁点解个节目做得成功，你问我会觉得识历史嘅人好多。黄毓民讲历史系咪好叻呢， 係。 唔系， 我话佢唔系， 都唔紧要。 我觉得佢 OK 嘅， 有啲嘢有问题嘅。 唔紧要，咁嘢。讲历史叻嘅人做好多，但系点解萧生讲历史先会觉得好听呢？因为我数唔到第二个讲历史会讲粗口，同埋讲得更加有娱乐性嘅人过佢。 嗯， 所以点解做 阿 B 哥咯？ 哎，啱啊。 所以点解要推佢落去着 G-string 炒花生、 啊、？B 哥 OK 噶， 每一样嘢都系根据住阿 B 哥而嚟噶啦，唔使讲嘢啦，我一定会谷佢做。 得得 ，OK， 继续。 第二位，郁敏踩场，点解啊？咁我听完阿萧生闹郁敏，我系咪要听翻阿郁敏点回应？点样闹翻阿萧生？ 我即系话两个拉扯，拉扯。 咁当然啦，同埋就系话，等于李慧玲呢个 case 一样，李慧玲走去迷米开节目啊 ，rating 咪一样排第三，点解啊？佢、嗯、做早晨节目啊嘛，咁而家系咪老萧嗰度冇早晨节目啊？ 系啊， 系啊，点 解真系李慧玲过去开啊？ 唔系啊， 早咪啊， 开头唔系话热血想做早晨节目啊嘛， 执唔到李慧玲啊嘛， 咁冇钱啊，唔系冇钱， 就系冇钱， 唔系啲钱唔系咁用嘅，啲钱 好圆呢句。 淨係頭兩位嘅節目咁多人聽，係因為大家兩個都係 iconic 嘅人物，喺普羅聽眾心目中建立咗一個好穩固而且好鮮明嘅形象。喺咁嘅環境之下，佢先有一個好穩定嘅聽眾群。第二，呢、這個唔單止係一個穩定嘅聽眾群，仲係一個好 loyal 嘅聽眾群。 嗯、 好啦，第三個節目打落去咧，我哋下一節先講。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嘅行走天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第二节继续跟进呢个香港网台 App 重温头三名嘅排名。第三个节目咧就叫五个一夜情。 五个一啊， 啊嗯、五个一就系宇阳嘅首本节目啦，系嘛？咁、嗯、呢个节目做咗几耐咧？我都唔记得做几耐啦。即系应该有人望几耐就做几耐。 但系其实 唔、三年零四年啦。 唔知 之前系唔系咁上 大佬 唔识 ？OK 哦，一夜唔系初夜，初夜如果唔系我谂住初夜玩咗三年嘅话，都唔系初夜啦，系嘛？ 都好初下、啊。 呢个节目点解多人听？好少网台节目有女听有女睇噶嘛？ 嗱，最紧有茶女喺度撑到靓场啊嘛！ 起码萧萧同郁敏起码冇女啦。 嗯， 系嘛？咁你有女嘅节目，咪最多当我上到第三位咯，系嘛？ 嗯。 咁同埋点解听女人讲嘢会好呢？好多网捻要沟女噶嘛？ 有 家红有冇听？ 唔系，佢唔系要沟女，而记住佢，跟住夜晚有用， 即系将个形象或者 cap 头 系啊， 或者 cap 头， 记住好紧要噶，考记性系好紧要噶，你明唔明 ？Well， 合埋眼个 replay 翻你出嚟噶啦。 我有好多方法揾其他唔同嘅样啦，不过嗰个唔重要。 当你有嗰只黄色巨巨鸭嗰集咁受欢迎都一样， 嗰啲大佬发梦啊屌！ 我就想发梦记起佢。 好啦，五个一夜情，咁你有女听？又有啲溝女嘅心得，同埋 有少女心聲， 係啊，少女心先有封煙。喂，咁多嘢加埋，有人聽會好正常啊。 嗯， 同埋你唔好忘記喎，阿宇陽做過新神嘅， 嗯， 係啊。 咁佢有聽眾群啊，好即係好 rational。 咪就等於咪就係頭先所講咯，李慧玲你做過商台嘅，你出嚟做一樣得噶。 点都有人跟住你㗎。 好啦，跟住打落去呢就係怪兽直播室。怪兽直播室係一个咩节目呢？係有游清源啊、阿 Tanya 喺 D100 嘅一个节目嚟嘅。咁嗰班人亦都係一个 public figure。咁又有听众群，啲听众识佢挂住佢咪想听个节目囉、 嗯。 之后就係风波里的茶杯恐怖在线、国情揭露。喂，三个节目，风波就大班啦，係咪、嗯、恐怖在线要收钱㗎喎，嗰个係边个啊？潘聪啊嘛，潘聪咁有经验系嘛？ 嗰十几年仲讲紧鬼， 嗯， 基本上有几多少鬼佢都讲完。不过我真系有样嘢好唔明，其实我睇好多外国有鬼嘅节目嘅，但系讲紧外国嘅有鬼嘅节目，多数系咩呢？一系就系嗰间屋 haunted， 有鬼闹鬼，你去大概系咩环境呢？啲门喐啊， 窗会闩啊， 窗会闩、啊， 地路会夹夹夹啊， 系啦，一系就你见到个黑影啊，就唔系香港人嗰啲撞鬼嘅。如果外国嗰啲撞鬼咧，就叫 possession， 系叫真系灵魂附身。咁、人哋讲紧嗰啲系 demon。OK，、真係有个讲緊拉丁文嘅人上咗一个美国人嘅身，跟住嗰个人原本唔識拉丁文 嘅，佢拎啦啦咁 拎啦啦讲咗堆唔知咩嘢出嚟，跟住咁样。但我从来冇喺华人社会听过普通 有达达嗰啲咪囉，上晒身㗎。 佢 点样唔系上晒身一讲埋人哋啲嘢咋嘛，跟住上个身我而家讲緊啦，我系教主咁。 咁但佢上身点解唔讲拉丁文呢？我就唔明白。 咪跟嚟佢听㗎嘛，佢就返嚟。 咁莫非就係话喂原来嗰啲 demon 系唔 possess 喺 Chinese 㗎喎。呢、个真系科学研究呢紧要。咁孤物论嗰度讲乜嘢都好，佢系讲緊啲华人嘅鬼故，多数都系我见到嗰度一一样样我就觉得嗰度有鬼。一系呢我就去泰国唔知突然之间我自己喐唔到又觉得嗰度有鬼。呢啲叫鬼故啦。咁风波恐怖在线国情揭露啦，国情揭露新恩新讲讲嗰啲嘢。喂讲真真你唔好理佢真定假先啦，系嘛？起码我冇识一个朋友识达赖喇嘛，我听佢有原因噶，系咪？又冇人去过台湾啊，搞咁多政治活动啊，前线一个系嘛，叫一个老臣子。 哇！你当阿谭博死噶？ 诶、啱啦，我就想讲一讲呢、這个国情揭露同阿谭博嗰个争党国 事会谈廿六位， 争咗廿位，点解咧？一个字，钱字。 诶？ 迷惘多人识，花生啱啱起紧，一个七年做嗰个网台，同一个做咗五个月嘅网台，你话点比咧？我唔觉得系一个公道嘅对比。 哦，我唔认为系咁讲，我认为如果你 HKTV 一出嚟嘅话，TVB 都一样扑街嘅啫。 喂，呢样冇惯性嘅， 系嘛？我系觉得系因为点解咧？ 咁即点啊？你话我 timing 问唔系 timing 问题，而系啲咩咧？坚明唔够。 嗱，咁你问我咧？谭博喺花生开麦咧，我又唔觉得全部人知嘅。 系啦， 起码系咩人知咧？有讲是非嘅人知。 嗯， 例如咧喺花生 Facebook 个 group 有人知。 嗯， 例如咧喺破地狱嘅人有人知。 唔系，你咪来来去去都呢两个 group 咯。 咪就系咯，你来来去去就系喺社运度叫做蒲过下头，参与过游行嘅人，先至喺呢两个 group 度蒲下头， 跟住索到啲料， 先至知谭博喺度讲嘢。 不唔系㗎，其实我想 B 哥喺兰桂嗰度呢可能一路沟女一路喺度派緊卡片。 但啲女唔想听节目㗎嘛最惨就吓。 啲女 就 睇 B 哥㗎嘛。 咁所以呢就争咗廿位啦。咁跟住一路數落去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啊，随意门啊，薄扶林啊，跟住有啲 风波 有 天 啊，风波系另外一个 case。跟住笑死朕啊，妄想最大党啊，北上，喂呢条成炸都系嗰啲叫社运嘅二线人。做嘅嘢，同之前嗰啲人争咗啲咩咧？争咗个历史， 争咗 萧生有冇 history 啊？有，郁文有冇 history 啊？有，宇阳有冇 history 咧？都叫有。怪兽直播室嗰班游青员，喂，嗰班直情系 public figure 嚟噶啦。风波里的茶杯，个个都有 history 嘅人。跟住次一等嘅或者冇 history 嘅人，但喺个台度 都有呢。滚搞咁多年啦， 滚搞咗咁多年，烂船都有三根钉。 咁你又当阿土死噶？ 我未讲阿土，我咪就系讲一次咯。直情连党国笑谈都争咗廿位。 嗯， 有几多人知阿土喺花生开麦咧？除咗佢老婆。咁唔知啊，不知者不罪啊，大佬。咁即系讲紧啲咩嘢啊？花生台要俾钱做宣传咯。 即系我哋要传呢个福音，传远啲。 嗯， 系啦。咁好啦。再落其实都冇乜意思啦，浩浩汤汤啊，咩老汉系列啊，成炸人呢差唔多六七成都系一啲喺迷惘又或者系 分拆 出嚟喺人网啊喺网台分拆出嚟嘅人，打滚咗几年佢自己有一定嘅听众群，你真系同个主持系有咗一种关系之后，你啲人先养成一个会听收音机嘅习惯。收音机听收音机听网台节目听电台节目从来都唔系 spontaneous 嘅，咩系 spontaneous 咧？叫鸡就系 spontaneous 啦。我行落去，我觉得我要 上翻去， 我要上翻去咯，系嘛？我觉得我见到条女靓，于是我觉得痕，于是我搵人指痕咯。 我觉得热，想搵人救火，我咪搵人救火咯，系咪？ 我谂如果系咁讲，你真系毫无经验。我话俾你听，叫鸡系唔会突然间上去叫。 叫你去死啦！ 叫鸡唔系咁样嚟嘅。 我知你好着弱，我知你东莞咧冚得好犀利，我知你好多人想 讲，即系呢样嘢先惨啊！ 讲埋继续我先，一个啊死我讲到边度啦？系啦， 讲叫鸡。 spontaneous， 讲讲佢咁多 spontaneous， 喂，听电台节目系一样咧，我唔听我就心痒痒，我唔听我就啰啰挛，我每一日都要听到大班，我每一日听到郁文，我心先安乐嘅一件事嚟。 即系总之咁讲乜系唔重要嘅， 呢一件事系要经过时间同埋一啲event 去累积嘅。咩叫时间累积呢？我第一日听阿萧生，我第二日唔听，唔听咪罢就咯。我听咗佢三年，如果我突然间有日唔听，有做节目唔听，我就会觉得唔系、啊。 不过系你如果咁讲嗱，即系我谂阿 Raymond 讲嘅讲法就系话喂，嗱、我又要听萧生、我又要听教主，跟住已经嗰度可能已经讲紧两个钟。系嘛？跟住我可能仲要听埋阿谭博又三个钟，咁啊听下听下，你越听越多，你一日嘥六个钟头嚟听网台，你明白吗？咁我搭车，我搭车 咧，真系听网台日子唔多。萧生、郁文嗰啲唔系日日有节目噶，谭博一个礼拜一集。 Okay. 所以你讲紧嘅 time scale 唔系一日，系可能系一个礼拜。不过呢个都系一个 significant 嘅事嚟嘅。点解咧？你听网台要时间嘅， 系啊， 听网台系 skip 唔到嘅，你 skip 咗嚟好难听嘅，事关。所以。一个礼拜你要听嘅节目，可能讲紧两集萧生，两集郁文，加埋一集谭博，可能加埋一集老新，唔系老新呢个节目，讲紧殷新光， 殷新光系， 冇乱讲嘢，我唔想俾人巴人巴人打。当你有六七个钟头咁 up 桥爬咗嘅时候，你谂下一个礼拜，你 拆晒日日钟头，拆晒啦， 拆晒噶啦，你一个礼拜翻五日工，翻工就系搭一个零钟车，就来回用来回嗰嘢用晒嗰时间嚟听网台，我有冇第八个钟头听网台呢 ？Very doubtful。 嗯， 所以你要去做呢个网台嘅 promotion， 唔该你谂一样嘢，而家网台。人哋有台啦，起碼迷米啦，起碼買 radio 啦，起碼人哋嘅節目啦，係每半個鐘頭一個 segment 嘅。當你要去聽一個半鐘頭嘅 segment， 啱啱就 你又冚家拎啦！ 真係我唔知邊度停啊！ 點解冚家拎啊？因為我第一次俾阿 B 哥上嚟叫我做嘉賓咧，原來就要釘一個人哥叫歐樂軒，咁我死啦！屌，點撚樣釘歐樂軒啊？咁我梗係聽翻炮打啦，聽阿 B 哥點樣，聽阿 Ben 哥點聽阿 B 哥點樣鬧佢啦！一聽撲你個街，兩個鐘頭嗰集。咁我究竟系要听晒定我 skip 嚟听？我 skip 嚟听，我又惊 skip 咗 ，skip 中啲重要嘢， 咪就系咯。咁所以两个钟头我做唔到功课，好啦，到最后冇办法都要听晒。又例如阿土访问阿郑宇石教授嗰集系好听，梗系听晒佢啦。咁但系问题你要做节目啊，好似嗰日唔知又有一集炮打要做节目做嘉宾嘅，咁又要听下喂嗰集究竟啊？阿土同阿郑宇石倾过咩咧？你真系要优先去听嗰两个钟先。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唔系净系听嗰两个钟嚟做功课噶嘛，我仲要问下郑教授佢写过啲咩文啊，对啲咩有咩评论过啊，知道郑教授系个咩人啊，参加过咩事务委员会啊，喺公民党扮演咩角色啊？ 我用一个像即系叫做形式化啲嘅就系、是。基本上咧，花生台嘅节目咧就冇得咁 fast forward。你睇 AV， 你通常咧佢嗰啲之前嗰啲前奏扮咩角色唔理，一去到就已经抄紧噶啦。 买系， 你而家问题咧就在于 除巴嗰幕我都唔 系啦。扑你个街，原来即系点九啊分钟， 食捻咗半个钟头，我根本就唔想睬你 食。AV 四十八嗰只啊嘛， 跟住攞架生啊九十五分钟，你要埋牙嗰时得个十五分钟，其实原来喺后边嘅，咁、你点搞咧？ 所以一个人听嘅网台节目咧，一个礼拜系。fix 咗喺六七个钟，你要第八个钟头佢都听网台节目咧，你系真系要去专登去揾一啲嚟听。 唔系，而家最惨，我觉得一个即系要同阿 B 哥讲嘅咧，我哋花生台个个节目都咁好听，好捻难拣啊！ 所以 你明唔明啊？咁拣边个啫？喂，大佬系咪啊？喂，拣得搏击会咁啊，炮弹点算啊？喂，拣得炮弹咁啊，党国笑谈又点搞咧？系咪先？ 仲阿土咧？ 系咯。 哦， 大金佛啊，咁系啦，冇得搞啊！ 咁唯有就系自己做节目嘅人，冇人听晒花生先啦。我唯有就系每个礼拜倒地作五个钟头，就出嚟听收音机啦。咁但系问题咧、，which is a very good habit， 点解啊？因为你可以 summarize 咁多人嘅意见，你又有得闹啊嘛。 嗯， 好啦，头先讲嘅系当我哋 知道嘅競爭係第八個鐘頭，究竟一個普通香港市民有冇第八個鐘頭聽網台節目嘅時候，你就諗多一樣嘢。如果當我哋要宣傳一個網台節目嘅時候，究竟我哋應該用乜嘢方法去宣傳？係咪應該齋掟錢落去做一個曝光嘅機會？例如買下啲 like 啊，例如買下啲曝光啊，喺 Facebook 度增加下個 page view 係咁得咧？咁我覺得係有第二個方面嘅，你真係要揾一啲心機、揾時間去幫唔同節目嘅唔同嘅人去同聽眾或者同一啲唔識佢嘅人建立一種關係先。 即係點啊？好似年宵揾幾條女上去跳下舞啊？ 呢個係其中之一。年宵過後咧，我已經同阿 B 哥講噶啦。喂，唔係喎，下年花生台你都要整個年宵夾下喎， 就淨賣花生。 淨係炒花生， 唔係淨係唔同類型嘅花生，係嘛？萬里望係嘛？又甜花生，又鹹，又有咩濕花生咁樣，係咪先？ 又梅嘅花生有埋， 係啊， 都好似好好啊，但我唔知圍唔圍到皮。咁但係點解要做呢一樣嘢咧？你如果一日唔喺一個三面口嘅人，同一個主持人，佢哋中間建立一種互信，又或者建立一種關係，你係冇辦法煲得起一個節目嘅。 Raymond， 不如我講一個比較我個人嘅經歷啊。 好啊， 咁你知道我都其實一個叫網台人球嚟㗎啦。 嗯， 青台啦 ，Lady Radio 啦 ，RTV 啦 ，My Ray 啦，到花生啦。 嗯， 喂，呢樣好得意一樣嘢就係、是。原来有啲听众，即系虽然小弟嘅足球节目嘅唔系最好听嗰、那个，我成日话系， 冇咁讲， 你好似识好多嘢，我就系见你。嗯， 但系问题就系、是，原来系真有啲人，阿朱 Sir， 你冇喺 My Ray 唔见咗你，你冇做啊？ 哦，佢唔知喺度。 系啊，原来会唔知，甚至乎有好多听众原来系断断续续，唔觉意撞到，点解你摆张自己张相上去 Facebook 啊？ 嗯、 原来咩花生台？甚至乎好多網台，甚至乎有啲我啲朋友做緊足球節目嗰啲，喂，佢哋個曝光率就係原本跟開班人跟落去咯。原來佢哋我哋係一路好貼緊一樣就係、是、你班人會聽就自然會聽，成日覺得。 嗯。 但係我哋發覺網台係一個好大問題就係、是、你要喺一個做一個動作就要 click， 要揾個地方去 click。 嗯。 但問題我哋根本冇容易嘅方法俾人 achieve 到我哋嘅。呢、 嗯、 个系要话，所以点解呢个所谓个 apps 咧，佢会觉得自己咁伟大咧？佢可以做到嘛？佢、 嗯、 觉得自己伟大，所以佢有一个叫自己扮 Nelson 排名啊嘛喺度。 咁啊，事实上啊，真系扮 Nelson 都排啊。 我谂其实有阵时有句嘅，啲市场调查公司有阵时帮你调查得好嘅，咁唔多唔少，你都有啲吓、啊，有啲 like 嘅，系咪先？ 咁、嗯、啊 ，like 啊 ，like 啊 ，like 几好嘅，系嘛？咁但系老实讲，你话即系。譬如我哋都讲咗一段时间啦，真系要做好一个网台节目真系唔易咯。如果阿春代听紧而家呢集节目， 阴狼啊春代， 唔好意思，我比较粗鄙， 首席添喎你 系。 阿首席阴狼，如果听紧呢个节目，又或者阿土听紧呢个节目嘅话，其实好多人咧都喺背后默默咁支持你哋嘅。你哋做紧嘅嘢系啱都无论，你哋提供紧嘅系一个多元开放嘅平台，容纳阿伯呢啲咁右吓咁建制嘅声音喺呢个网台度开麦，你系为社会做紧一件好事，所以我代表所有花生台嘅节目主持人，多谢阿土同埋我哋阿春代啊，唔系阿阴狼阿 B 哥，我哋为佢俾掌声佢。 唔系，我都话啦，自从呢、這个。李慧玲事件，你睇下 Raymond 都即刻已经收敛晒，哇！大佬系咁奶，系咁奶啦，唔掂啊，咁样 唔够你，唔够你。 唔系，我哋啲基本上系为咗保住个饭碗啫。 好啦， 喂，好啦，喂，搵啲正经嘢嚟倾下啦，俾你吹咗好鬼耐啊。 嗯， 好。 咁啊，讲咩啊？ 你啊，你而家自己帮自己踢埋啦，我就系专登唔出声，等你自己踢自己啊嘛。 冇，我呢啲等你讲，我嚟借噶嘛，系咪先？ 第三样嘢要讲嘅就系入境税。咁基本上入境税咧，喺阿大舅同埋阿万必讲嗰日开始计咧，其实到而家咧就已经有好一段日子噶啦。所有支持呢个税率嘅人咧，都基本上表达晒佢意见噶啦。交人咧亦都反击晒啦，系咪？又例如有梁振英嘅香港人唔应该未富先骄啦。 未富先骄。 咁而家阿伯喺度啦，我好想访问一下你，以你一个右派经济学者，唔系右派经济花生友嘅一个咁嘅位置咧，你会点睇呢一个入境税咧？ 我哋今日有嘉宾，梗系抛个波俾阿。 哇！即刻交波埋嚟，又要我控住先啊？ 系啊， 插住两句先啦， 拱个上嚟噶啦。 你入境税呢样嘢好攞老实嘅，香港咩经济啊？开放型经济啊嘛。 嗯， 你凭乜嘢要需要入境税呢？你凭乜嘢用呢样嘢税想控制啲咩人呢？你入境税系你唔可以净系收，你来自中国收100，你来自美国收5条，唔得，系咪先？ 咁你全部收一百嘅话，为乜嘢啊？结果啲人会唔会因为嗰百蚊唔落嚟咧，收到你嘅效果咧？三样讲晒啦。 嗱，我呢度接波啦吓，咁啊回传咗啦。咁啊入境税其实如果香港系东莞，即系好似前嗰排咪打鸡嘅时候咧，喂你成班友仔上东莞就为咩啊？就是为咗叫鸡嘅话呢 fine， 你收一百蚊，因为点解呢？叫鸡嗰班友仔咪做鸡嗰班唔交税㗎嘛。係咪？咁你基本上喂你咁多流量入嚟，我冇着数嘅，我梗係收返十十嘅。 啲怪怪啦。 係咪？咁所以你话如果咁嘅情况你话咪收入境税，因为你班友仔漏税，我要攞返啲 fine， 我都仲觉得讲得通。先要拆返清楚，我同阿微富先叫个讲法嘅 CY 呢，嗱，我唔赞成佢所讲嘅微富先叫，因为九唔搭八，我都唔知佢讲乜鸠， 解唔明嘅佢做好多 系啦。嗱，我而家先咁睇嘅啫。咁首先入境税咧，如果要讲咧，我就想讲翻之前少少，由嗰阵时候，我哋要话双非香港仔女可唔可以嚟港嗰阵时候咧，公民党嗰边就系咁喺度帮佢哋去打嘅。系嘛？最拉尾就中嘈到上去啊，终审啊，定性啊咁样啦吓，咁啊有庄枫原案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当其时嗱，我哋 remind 翻大家，可能而家听紧我哋嗰啲听众，可能之前仲系细嘅。嗰阵时曾经系有个提法，就系话喂，香港真系顶唔顺咁多人嘅，系嘛？喂，你如果全部落晒嚟攞，系话真系攞香港啲福利，真系俾唔到你嘅。而嗰阵时候最多人嘈嘅就系嗰啲纳税人，因为点解啊？你哋基本上落嚟攞个福利系纳税人俾嘅，咁当然啦吓。之前系左交泛滥嘅香港，系嘛？总之凡系喂大佬，我系人权，我 普世价值 吓，普世价值讲咗大轮，最拉尾就讲到系咩咧？嗱，我哋香港宁愿不惜代价， 我宁愿要坚持我哋嘅法治精神。 系啦，我哋都要一定嗱，你讲不惜代价系包括而家你今日所受嘅恶果， 而家批紧嘅 系嘛？咁好啦，然后再讲。而家啊，金金唔喺度啊，其实缺席聆讯就好惨嘅，系嘛？ 唔系，我非常之支持呢样嘢。 O K， 咁我就照砌噶咯。咁你如果譬如话啦，你而家所讲嘅本土派，究竟你反对嘅反对边班人先？你反对嘅系讲紧话喂，唔可以落嚟香港定居嗰班，落福利嗰班。你而家就将个矛头只去卖水货嗰班或者游客。喂，其实因为点解啊？因为大家开始发觉内地人落嚟香港对香港造成嘅负担，源头可能系由于嗰班内地嘅仔女落嚟。因为点解？佢老豆老母要来探佢啊嘛。 咁你摆个仔喺度，我都探下噶啦。 系嘛？咁佢啲亲戚朋友要来探佢噶嘛？咁你先至有大量嘅旅游嘅需要噶嘛？系嘛？因为嗱。你话间唔中落嚟香港玩，我哋自己香港人啊，你去海洋公园，我问你，你几多年会去一次啊？ 十年都唔嚟一次。 系啊，咁你有乜可能咁频繁几个月落嚟香港？话除咗你探人嘅啫，系嘛？ 咁你冇嘢做，咪带去海洋公园玩下咯。 系嘛？咁而家嗱，只不过点解大家无端端本土就搞咗去嗰边？因为点解咧？咁样样唔关我事啊嘛。大家忽略咗之前个源头嘅问题啊嘛。有冇人谴责过嗱？如果以社运界最兴噶啦，我邀你出嚟负责。我要你同鞠躬同我哋香港人道歉，咁就算而家佢道咗歉又点啫？系咪嗰班内地人突然间会冇晒啊？唔系噶，门系你开噶，系嘛？ 系你仲要自己去，原本有个锁嘅，你话喂唔好锁啦， 系啦， 插埋去， 系啦。咁然后你跟住翻嚟就话喂，我顶唔顺，你政府又要去搞咯。咁好啦，呢个系第二样嘢，就系话你根本上个目标唔清晰嘅。好啦，而第三样，我见到好多报纸啲人讲。入境税好啊，啊防止啲人，尤其是金金会讲噶，防止啲人水货做水货， 加强个成本 系啦，啊每一次落嚟加一嚿，最好就五嚿添啊。咁我又想问一下，其实系咪制造咗个唔公平？点样唔公平法呢？水货一定系大陆人嘅，如果水货系香港人咧，咁点啊？咁即系你做呢个政策，香港人做水货就有优势， 咪优化香港嘅优势咯， 系嘛？ 加强本土经济咯， 啊咁样叫本土嘅。喂，咁基本上你系对件事啊，定对人先？对人种先，系嘛？咁我就话咯，嗱，你我成日都讲，唔好成日话咩右派定成，其实我只系一个比较公平嘅人嚟嘅啫，公平啊！点解我同一样嘢去做，有一班人系会蚀底，有一班人系会着数？呢、這个我成日讲寻租嘅问题。上一集我哋有讲嗰个年宵同埋摆街档，我都有提过，虽然大家可能有唔同嘅睇法。我成日讲紧，我哋香港赖以为生嘅，唔系所讲嘅正正系法治，而系你公平呢个概念。喺香港系公平嘅，只要你有能力，你系有个平台可以俾你去发挥。 咁但而家唔係喎，我哋自己去制造一啲嘅不公平，咁我先觉得係好荒谬㗎嘛。 喂，但问题呢种公唔公平係来源之一，就係佢哋永远会只係从你增招直个短视搞嘅问题之后。 係啦。 咁我话知你，喂，讲真，你 set 咗个入境税呢样嘢，随时会影响到咩呢？可能外国嘅旅客觉得，喂，你係不受欢迎啊，我哋觉得係。因为其实你机场税又唔系入境税，记住。机场税你因为你系放返基建啊，使用咗 facility 啊，因为唔系全世界用緊你个全个城市用你嘅地方，你用机场而俾 facility 嘅税，冇问题呢、這个。 嗯。 入境税嘅意思就系、是、你系无论任何渠道，你都要一笔系额外嘅负担。呢、這个系俾一个好坏嘅 signal， 俾全世界嘅旅客话，我哋香港唔好受欢迎㗎咋，唔想你嚟㗎。 唔系你之前大家咪讲㗎嘛，香港两条经济嘅柱，金融地产，跟住你就话哇香港要多元。 第三条标条旅游出现咗边第二条啦。 咁你以后个旅游之后又话喂又系要多元，咁要多到点样为之多元呢？ 唔系你根本你冇发展其他嘢，你点多元呢？创意产业系咪有冇啊？ 因为我成日都讲旅游同水货系两件事。我唔介意你去用一啲行政嘅手法你去打击。嗱，我成日都话咯，好简单。其实你学大陆啊，唔好成日下下话喂，我要反共反共一件事。人哋有冇啲制度好嘢嚟噶？ 学佢政策 系啦，佢点咧？你多次往来，我慢慢同你查行李，我增加你嘅系时间上嘅成本。 你起码做少两转。 系啊，唔系佢嗰度排队，慢慢逐个手。喂，你如果 我拆完再包翻， 系啊，慢慢嚟。喂，我搞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你咪慢慢玩咯， 做一转咯。 系啊，我令你做一转咯，系嘛？你可以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唔系话，因为你要讲紧一样嘢咯。税金本身系一定要有一套嘅经济后，即系你一定有一个理念去支持嘅。等于嗱，我都话咯，众所周知嘅，我反对你三 D 嘅，即系话你地产嗰个咩 BSD、SSD、DSD。因为你其中有一啲嘅税系大陆人要俾，香港人唔俾，我觉得唔公平。如果系咁讲，入境税我点会觉得？我点会认为你系公平嘅一件事先？系嘛？ 我当阿金金大师躯体唔喺度，佢灵魂喺度。我而家受到佢嘅灵魂。 你又上个身标同啊？ 我尝试阿标阿 身。Possession， 佢唔会咁冷静嘅。 基本上你头先讲紧嘅咧，香港见到人多，唔单止系。自由行旅客嘅问题，有一班人落嚟探亲嘅。而家你将呢啲落嚟探亲嘅人，或一同一啲自由行或者带水货嘅人等同咗，你要收呢全部人嘅税，呢个叫唔公平。我将个问题拆翻开佢。如果有政 策，我谂你误会咗。我意思就系话，如果譬如话，即系你个政策，如果呢个目的系打击水货客。你其实就助长咗香港嘅水货客， 即系你造成一个不平衡嘅一个 系啦 嘅局面， 系啦，因为如果你话喂系人过嚟香港要收费，你就话因为即系你有个目的啊嘛，你其实税金今次系 惩罚性嘅， 你同个香港人无关，你惩罚佢噶嘛？嗱，你话喂，因为你譬如话你知道噶啦，上水去罗湖系特别贵嘅， 因为嗰层已经包括咗一啲嘢噶啦。 嗰橛系咩咧？就系话因为咧嗰条铁路啊，我基本上要 maintenance 啊，我就喺嗰橛收翻。其实你香港人着数嘅，你由红磡搭到去上水都唔够由上水去罗湖咁贵嘅，就因为过境嗰度嗰个税金佢包括 maintenance。你话呢个我嚟收嘅，咁而家人哋落嚟旅游，咁你香港系希望佢可以嚟刺激经济嘅。咁你收呢个税嘅原因，你惩罚佢啊？定系咩原因先？ 同埋 你解释俾我听。 嗱，你哋呢啲人就上纲上线啦。一个大陆人 ，OK， 有钱嘅，揸住好多金牛落嚟洗嘅，我入到去英皇珠宝、金融中标咩铺头，我而家落嚟俾钱你洗啊。 嗯， 你俾只钢捞我做咩啊？ 嗯， 你系咪睇唔起我而家？你俾只金捞我，你真系觉得我大陆人净系中意买劳力士啦？屌你！我而家要光丝丹顶啊！ 我要挑驼玩， 我要雕驼，我要陀飞轮啊！ 嗯、 钱唔系一个问题啊！你收得我少， 我冇面 睇我唔起，你要收够我钱啊嘛！一百几十我而家毫俾你，一百几十我嫌少添，你收我一百五、一千五百都好，点解要收钱啊？喂，你呢间咩英皇珠宝行啊，大佬？你个个人入嚟，你卡士豪你又话买，你只芝索你又话要买，阵间隔篱有只 Swatch， 喂，呢啲表我咁唔想买啊！最好你就唔好做呢啲人生意。我一入到嚟， 最好你就收我 service charge， 坐我坐得舒服啲，有两个伙计服侍我，咁我睇表睇得开心啲，我愿意俾啊呢个钱。Sorry， 如果你冇呢个钱落，真系唔好落嚟消费。 唔系，如果系咁嘅，系个铺头收你，唔系入境收啊嘛。 啱啦，你头先讲紧所有嘢围绕住一个字，嗰、那个字系税字，你同唔同意啊？ 唔关事，乜嘢 service 你乜嘢 service 都应该系咁噶啦。我只一个个人嘅概念咁讲啊。如果有人同你讲，譬如话阿朱 Sir 啊，譬如话你去饮茶。 嗯， 有一个位话佢咪要等位嘅， 绝对系啊！ 佢同你讲，嗱，我哋收20蚊过嚟摆喺度等位，我惊你走咗去，你要第一时间点啊？ 丢 丢我咪走咯， 丢咗 你 咪丢先。 唔系讲紧个10蚊20蚊嘅问题，而系我会觉得点解你要收我先？嗱，我唔系俾唔起，我系唔捻锯。 嗯， 香港人最紧人人最紧一样嘢啫嘛，阿叔使钱使得锯， 使得开心高兴， 系咯，一千几百。犹如垃圾，但系我系唔捻中意俾你。 诶、欸，等，我同阿金金大师个灵魂突然间有少少脱离，我哋去一去休息一下先吓。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的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倾下偈，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傍下身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在这个春泳途中的金金大师的灵魂呢又跟我接通了。 possession 是的。 是鬼啊，我想金金大师可能分分钟封烟添。 没有坏勾了。 帮我掹下先佢。 好啦又得啦。好啦你继续讲了。不我讲你讲。 你讲。 你上身嘛。 等。是啦。头先我讲嘅系一样嘢，如果嗰个字唔系一个税字，系一个服务费，你又唔会。 你香港俾个乜撚嘢服务人啊？ 服务就系香港本身。 咁而家我头先同佢讲，我话饮茶留位费， 佢真系 叫税啊！ 佢帮你都系做嘅嘢喎。 啱，你唔中意俾系可以唔嚟嘅。 嗯， 呢个系 choice 嚟噶嘛？ 嗯， 个问题就系话，你香港人系咪要作战到就系话，如果我收你钱，我惊你唔嚟，我惊香港死，所以我而家唔收。 唔系，我个概念应该咁样讲法。 嗯， 有我谂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啦，咪收捻咗大量钱咯，咁捻中意有钱， 嗯， 收捻完之后咪派翻俾我哋咯。系嘛？你落嚟搞污糟我哋地方， 清洁费都系。 金金最兴噶啦，搞污糟我哋地方，你俾翻钱我哋。喂，大佬。派俾你好啦，你冇捻派俾我啊、 嗯！ 到时人哋真系大条道理落到嚟指住你同你讲啊！ 我俾捻咗钱噶啦！ 如果唔系我落嚟，你班香港捻样饿捻死啊！ 喂，你咁啊，我话阿叔俾咗钱啊，而家随地吐槽，唔好罚个千五啊！你 唔系你话，譬如话咁讲，你有冇见过啲人同啲差佬讲抽牌啊？快捻啲啦！我系纳税噶，你份粮我俾噶，你嗰阵时嗰啲口吻。啲自由行同你讲，你金金大师仲喺度尖沙咀搞乜 Q 嘢？咩游行话？我同你讲啊，你而家游行嗰张纸都系我俾钱你噶咋？ 条路都系我帮你铺靓咁俾你行噶咋？ 系咪啊？喂，咁点搞啊？ 收皮啦！ 喂，嗱，我就一句，你收呢个钱唔紧要，你唔好捻派俾我。你要做乞衣，你唔好捻逼我做乞衣任家产。OK， 我冇钱都唔收呢少少钱， 系咪啊？我成日都一句咯。香港人由董建华嗰个年代， 你自己做契弟，你带咗我哋香港人上去做契弟，令到国内人睇唔起我哋香港人。你而家梁振英，你唔好捻逼我做乞衣啊！系咪先？呢样嘢系好认真嘅一个问题嚟噶。税啊，我唔捻要。讲真句，我成日都话咯，你如果香港人有吉屎嘅，你咪香港人自己唔好捻同佢做生意咯。你香港人系想同佢做生意嘅，你点禁啫？ 你走去越南得噶，你再拣毛寨得噶，毛南嚟噶。 系啊，咩啊？你好简单啫嘛。 都系共产唔惊噶。 你譬如话以前嗰个年代，你留意一下，话有啲人去九记食牛腩。 哦，好捻串噶，你中意？ 屌你老尾，你喺度等位，你人哋卖你，喂，我系唔捻卖俾你啊，你走你样衰咯，我就系觉得你样衰，你走咯。 我就系唔想卖俾你一个啫、 啊。喂，咁如果系咁样样嘅时候，你咪自己唔好捻卖俾佢都冇问题噶。 嗯， 系嘛？你一样系排晒长龙喺度等噶。喂，而家问题就系、是、有人系想卖俾佢啊嘛？咁你个生意系做咁，然后你系成 Q 日，我最捻憎你个政府系中间湿湿脚。你同喺澳门拗烂脚，喂老细整两嚿嚟打赏啊，有乜分别啊？ 喂，即系陈冠华，你认咁多，摆低啲咁样咧， 系咪先？你即系点点啊？叫完鸡之后同佢讲嘅，喂，整两嚿嚟搭下的士啊！喂，你政府做，你唔好捻屈我，你一要你用梁振英你自己名义去收，系咪先？ 拨入梁振英生活基金， 竞选基金啊，好冇？ 唔理佢啦， 系咪先？ 唔系，我从来咧觉得香港系一个品牌嚟嘅。点解咧？呢、這个已经系一个现实。点解你来要买奶粉呢？但系啲奶粉唔食得咩？ 唔系啊，咁啊，等于调翻转，佢觉得你啲嘢好咯。 Exactly， 好嘅系咪要俾付？系咪有个代价出嚟先？ 唔系啊，你代价问题就系在于我俾 premium， 我俾嗰间商铺度赚。 啱啦。 点解我要俾你政府赚先？你政府喺呢个商业行为入边，你做过乜捻嘢先？ 我会觉得唔系你收钱，系因为你惩罚，即系嗰笔钱唔系一个 penalty。唔收嗰笔钱系一个优，即系相反嚟讲，唔收嗰笔钱系一个优惠。即系例如美国唔系52个州都有 sales tax 嘅， 嗯， 等唔等于我要惩罚你喺 California 买嘢嘅人咧？ 嗯哼， 定还是系喺 Oregon 我系唔使收嗰种税，我系优惠你啲人唔使俾少啲税咧？喺阿拉斯加我唔使税，系我免咗你嗰啲人嘅税咧？ 唔系啊，你而家最紧要嗱，当然你可以， 当然同一个 iPhone。在全世界都是买紧嗰个钱噶，不过有啲地方有 sales tax， 有啲地方冇啫嘛。 嗱， 等唔等于喺嗰个地方我歧视咧嗰度买 iPhone 嘅人先？ 嗱，我或者咁讲，我谂你嘅意思就话、是、嗱，我哋唔好用嗰个做入境税啊，我哋将由罗湖嚟上水嗰转加车费咧。 诶，可以咁讲， 加一嚿，咁系咪开心啲啊？咁你大家咪锯啲啊？咁， 嗯， 只不过问题嗱，首先咧，可能啲人就成日用税就觉得要政府部门收就唔可以俾九铁收啊嘛。 咁、嗯、九铁收咪问题啫？ 系啊，我当你如果你咁， 头先我讲咪机场税都有问题噶。 系啊， 机场你 facility 用咗咪你要俾咯。 系啊，咁我话啦，你究竟呢个税金本质系咪一个 penalty 先？虽然你成日揾藉口讲， 嗯， 你目的就系你唔好捻嚟啦，五个字啫嘛，定系三个字啊？ 我唔系，我唔系叫人唔好嚟嘅， 系咪先？ 即系金金大师，我唔知道。我唔系咧， 吓、啊，即系我成日都话咯，出师要有名，我哋香港人系讲文明嘅。嗱、 嗯， 我成日都一句嘅啫。我同金金大师，我觉得我一路呢几集我翻嚟喺度谂嘅就系、是，我同佢嘅分别系咩咧？就系、是、 佢可能声啲， 唔系佢会觉得大陆人好捻扑街。 嗯， 我就觉得香港人有几捻巴闭。 嗯， 系嘛？你话讲排队。我头先喺铜锣湾站，啲人唔会喺队尾度搭自动电梯啊，唔会喺队尾度跟噶，佢全部喺个自动电梯两边侧边咁样 插入嚟啊嘛， 打横咁插入嚟噶。喂，咁我系咪真系要问下佢，你系咪香港人定大陆人啊？ 不如咁， 你香港人有啲乜嘢榜样做过俾人睇？ 我同你讲啊，过年食嘢要排队啦吓，排队嗰班个个拿住行李咁样自由行， 吓 嗰啲话，喂，我插入去输入去嗰啲，全部系两身空嘅香港人。听佢把声已知啦， 系咪？因为我唔系针对话， 即系人总有， 我唔系要踩香港人系点？我成日都话一样嘢嘅，大陆人如果文化唔好，喂，教主佢哋成日所讲咩？文化抗共系嘛？ 嗯， 文化抗共你可以教晓佢哋噶嘛？可能啲内地人嚟到香港，学懂咗我哋香港呢一套， 开发咗佢哋， 然后佢哋翻去带起呢一个运动。喂，可能令到全个国内人嘅修养提高嘅，但系你喺呢度学到啲乜捻嘢？ 咦，你讲到好似咧，当年咧阿老蒋啲新生活冚唪唥咁嚟啊？ 系咪啊？我成日都话咯，我成日都我自己个人咧有个要求， 嗯， 由我做起，我去边我系排队，我好捻戇鳩，我喺大陆搭车我都排队，所以我成日都搭唔到车。 但系问题在于，我成日觉得由我一个人去做噶嘛，系嘛？ 个人行为， 我又会咁睇。如果你话收咗啲入境税，对香港完全起唔到任何作用，依然走水货嘅多，依然成个罗湖上水都系一啲满布卖水货嘅人，依然铜锣湾咁多嘅人，即系呢个我讲唔过去。如果我系讲紧，如果收咗入境税系真系可以令到游客少咗，我相信呢个系文化抗共嘅第一步。点解啊？如果我系多咗时间，多咗空间，我可以 serve 我个客好啲。呢種係咪文明教育呢？ 嗱，你一個 assumption 嚟嘅啫， 所有 prediction 都係基 based on 一個 assumption 嘅。好啦，嗱，我哋咁講啊，我哋去韓國，我哋成日會去明洞啊，嗰度買下化妝品，買下藥。其實嗰度係旅遊區，基本上佢 serve 嗰個位，其實我真係想 serve 一啲旅遊人士嘅。 我擺間鋪喺明洞嗰度就係 serve 旅遊人士啦，我唔係擺喺第邊度咯。 係啦，但係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咁啱咧，就係我哋嘅旅遊點同我哋經常中意去嘅點咧，就同一樣撞曬嘅啫。 香港太細，我本身我都同人講，我係教旅遊嘅，起乜都我教埋嘅。喂，任何地方發展旅遊，永遠因為好多個原因，喺旅遊區嘅物價係飆升。呢个系因为好多个原因铺租啊，所以如果你非从事旅游业，一定就会食咗啲苦果先嘅。 系啊， 呢个好正常 嘅。你譬如话你旅游点嗰、那个位，老实讲句系人都知噶啦。屌佢带你去嗰啲旅行社带你去买嗰啲手信店，唔斩捻到你扑街，同啊你香港都喺红磡有乜分别？度度一样。不过咁讲。好得意嘅，你人哋去嗰啲手信店咧，基本上就唔会系人哋本身消费点。我哋香港唔系。旺角铜锣湾游客又鍾意去，我哋又鍾意去，咁点会唔爆棚啫？係咪你话上水，我成日都话落，你解决上水水货问题好简单咋嘛，你喺罗湖度设个点俾佢哋自己买囉，佢一定唔会搞到你㗎。 对呢个我真係好早已经觉得应该咁諗。 唔使罗湖你就入埋景德摆喺佢哋都。 你冇问题㗎，你有个位你淨係做水货我俾一个位置。 淨係卖奶粉卖一亿多卖金沙。 係啦，咁然后我就直接 send 货过去嘅，你唔好搞乱我。呢个其实都话最紧要系大家。即系如果头先你所讲啲鬼节目，你鬼有鬼嘅空间，我人有人嘅空间隔开噶嘛，系咪先？咁而家你话佢规划做得唔好，真系嘅。但系你话将所有嘅嘢全部发晒落个游客度，不过我呢度要赞一赞，真系赞一赞。呢、這个收费税我本人我系好反对，但系我亦都觉得人力提出呢一个点咧系好卵叻嘅。因为第一，顺应住咗而家香港嗰个民意嘅潮流，食咗头啖汤先，又逼到阿 CY 讲咗个未富先娇，进一步打击佢嘅民望，系嘛？咁同埋老实讲句啊，我唔认，即系你咁讲啊，咁我又系反对嘅。其实我系咪企 CY 嗰边咧？我又唔会、啊，因为老实讲句，佢讲唔到个重点，所以我咪话咯，你令到 CY 系两边不是人嘅。呢样嘢老实讲句，人力如果你我觉得你朝住呢个方向去行， 先多几镬啊！ 唔系，我意思就话你真系去做一啲嘢系实质嘅。其实之前嘅兼力就是因为学你话斋一个新台花生台，我需要去爆响个名啊，系人要人哋识得我人力，可能我有啲嘢要激嘅。到你而家系人都识你啦，其实你开始做翻你正常嘅嘢，你系可以做一个正当去做嘅嘢嚟。啊！冇呢个系好即系衷心嘅，即系我都话我同人力本身亦都冇乜关系，我同社民亦都冇乜关系，即系我只不过纯粹话啦，当政党已经可以回复翻喺张台面度倾偈，够噶啦，可以去做嘅。OK，Raymond， 你有啲咩嘢？即系你关于人力嘅， 冇乜补充啦，系嘛？我唔方便讲人哋政党好政团嘅嘢啦。不过你喺一个议题上边，逼到建制派落艇，但佢又唔敢签，民主党又做又抱琵琶半遮面，咁我觉得呢步行得好聪明啦，已经。 不过咧，就既然我都话啦，就为咗要贯彻到我做花生台咧呢一个言论自由啊，成日要同呢一个惊俾人炒啦，系嘛，所以咧就一定要同花生台有啲包拗颈嘅。咁啊，前嗰排有个听众咧，咁就喺嗰个我哋花生台嘅一个网页啊，咁啊提咗一个例子就好得意嘅，就系话咧有一个所谓中产嘅夫妻，就好似搵几万银一个月， 7万， 唔系啊，佢好似话搵4万，但系佢又可以啊搵7万，可以储一半钱，就一家四口咧又生活得好。 四次旅行 吓。咁于是咧，其实嗰个例子本身咧，就开头咧就想讲关于呢个投资啊，对于而家一个家庭收入有几重要嘅。咁、但系咧，各位师兄咧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系好值得去倾下嘅，就系佢话啦，啲炒炒作作嘅嘢，即系有乜咁巴闭？即系类似就系话，你其实你而家个人可以生活稳定，系因为炒作啫。我无论你炒作嘅系股票啊、 楼啊、 外 币啊， 其他嘢，总之你炒作即系投资就系炒作啦。咁究竟呢样嘢又点睇咧？嗱，因为你啊阿 Sir 嚟嘅，系嘛？我都话有阵时啲学生都可能会问你呢个问题，我想带出。 好简单，呢、這个 well 嘅 financial planning 啫嘛。嗱、好老实讲。而家你呢份人工冇可能追到通脹先，係咪肯定先？大家 唔係佢個角嗱，我而家又上咗佢身啦嚇，佢上我身嗱，就係、是、人係應該正常份人工噶嘛。如果冇你啲人炒炒作作嘅， 就唔需要追啊嘛。 係啦，咁咩叫唔會炒貴噶？ 每年有8% 嘅通貨膨脹叫做 wealth 嘅inflation。 嗯， 你嘅人工加唔加到8%？ 就係好簡單，就你啲人炒出嚟咯。 炒到有 value pressure。喂，我唔會而家40年前我買包糧油仲係2.5，而家再買糧油2.5嘅話，我一幾日抌得啊，大佬係咪啊？ 咁呢度咧，我呢度嗱，點解我會提出呢樣嘢咧？呢個本身一個好好嘅題目嚟嘅。咁、你話點解以前買糧油2.5，而家唔係2.5咧？咁其實喺我哋即係喺歷史上面啦、当英国嗰阵时，英镑同金系连系埋一齐嘅，金本位嗰阵时间咧，基本上几十年嘅物价系冇乜点变过嘅。咁而甚至乎而喺我哋内地啊，即系中国啦，即系中国以前嗰啲古代啦吓，系用银两啊，用银两、 即系简单嚟讲，开始有印银纸之后先 就会非常有，因为 M3 嘅问题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就话个通胀就咁出嚟，咁而中间就系话制造咗好多个热钱。嗱，即系呢个我点解我会觉得值得提一样嘢咧？就系话我系一个有投资嘅人，咁究竟我系应该嗱只船系行紧噶啦，我应该跟住只船去行，定系其实我系应该闹紧只船咧？嗱，我知道我系邪恶噶吓，各位师兄，我唔介意你闹我，因为我都好希望你一路闹一路听。啊，都系听继续听紧。 各言其志 吓、不过我就想谂紧一个问题就是，就系话啦，我闹紧只船喺度向前行。我应唔应该上船先？ 你唔上船咪落去于大水里面咯， 系嘛？因为我成日都好老实咁讲咯，其实就系话我都系被逼嘅啫，我只系想保本，我保住我自己嗰份购买力， 或者保住自己个 living standard， 唔会因为俾嗰个经济抛离咗之后，我由中产变低产，低产变冚家产。 嗯，因为嗱。就算呢位师兄，你无论系翻紧乜嘢工，赚紧乜嘢钱，你食嘅嗰粒米都唔系你自己种嘅，你着嗰件衫唔会系你自己去棉花纺纱， 系啊，定成开始啊， 咁然后由个成本一路开始计上去，而你做嘅每一个行业其实都系一个 value added 嚟噶嘛。当然佢可能会觉得你炒卖，你本身就冇嘢赚过，所以你系白赚嘅。咁但系。我付出嘅成本系咩啊？风险咯。调翻转头，我输到扑街嗰阵时候，你喺度食紧花生噶、 你谂佢都喺度闹紧，因为佢惊佢份工保唔住。 因为点解咧？嗱，譬如话2003年嗰阵时候，啲楼人买一楼咪系咁跌。喂，我买翻嚟300万，可能200万卖俾你。点解你200万买到？因为我蚀俾你噶嘛，系嘛？可能层楼本身值300万，系因为我蚀俾你，所以你200万啊嘛，你咪着数咗咯。我付出嘅咪风险咯。咁呢个世界只准我输。冇理由唔准我赢啫。 结果到而家去返400万嗰时，唔通你问我返100万咩？ 係咪？咁我其实都话我从来都觉得一样嘢囉，即係话呢个系结论又好点都好啦。其实你可以讲话价钱系炒卖而出嚟嘅。但其实我会认为价钱系因为需求而出嚟嘅。咁如果你炒卖同需求嘅嘢系唔同呢，即係等于你有啲学阿 B 哥讲嗰啲老千股，其实根本就冇需求嘅。你一路炒上去，你会冧嘅。 啲增嚟嘅系咯。 系啦，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有需求，佢真系会升嘅。呢个唔系炒出嚟嘅问题咯。即系我希望呢一位师兄，你真系去谂一谂，因为讲真句，我哋你听我哋花生台，我哋都希望就系可以对你有帮助噶嘛，系嘛？如果你有咩嘅反对嘅，其实你可以留喺个 message， 我会继续回你嘅。 如果我调转嚟讲， 你觉唔觉得而家香港系一个社会歧视咗啲唔识投资嘅人？ 歧视啊，我唔觉得。 即系好简单嚟讲，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其实系对某一个行业或者对某一种工种嘅人咧，系有一啲帮助，系有一啲favor 优势啊， 系有啲优势，又或者会歧视某一个工种嘅，例如。你喺香港做一个和尚，你系咪好叻咧？你喺泰国做和尚嘅社会地位会唔会唔同啊？ 你喺大陆做个和尚，做个庙祝有啲唔同啦、 啊。你喺大陆做庙祝就唔同啊。假设翻去毕加索呢个年代，你要去画画，其实毕加索未死，冇乜人买佢啲画啦。咁样个问题系，喺嗰个时代，你才技好叻。你做生意好叻，你嗰个时代做嘅生意只系限于一个买实货嘅生意，你系做唔到，你系展现唔到你才技嗰个优势。 hold 住， 系 就系、是、当荷兰人去炒郁金香开始，呢、這个世界就可以乱啊嘛！想讲， 唔系我谂咁讲啦，我想介绍一个， 即系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啫。我唔会歧视又或者敌视又或者恶意对嗰啲从事炒卖活动嘅人，因为佢哋系有佢嘅生存技巧。佢哋有佢哋嘅 skills， 不过我只係想真係觉得即係自己炒楼炒股票好叻嗰啲人，即係唔係你呀、啊、某啲人呀、啊 嗯嗯、 即係你要知道，即係好多师奶媽媽呀走去睇金鱼缸可以输咗成份家用㗎啦，係咪？我係讲緊嗰啲啫。有啲嘢係要经过考虑，有啲嘢係要经过 study， 有啲风险唔係个个人承受到。OK， 你讲。 因为呢我想咁啦，咁其实我哋去返好多十年前我哋大家读书嘅时候啦、我哋读大学。咁好多人好鍾意读嘅就 BBA、。觉得读 BBA 就要最高成绩，都唔好计嗰啲医生护士嗰啲咁嘅嘢啦。嗰陣时间 BBA 啊 ,Engine 系最劲嘅咁样。 Engine 系啦。 咁其实 BBA 出到嚟好多人读 marketing。跟住做完嘅嘢就係俾你觉得，屌你用呢啲咁嘅数，你而家惠康前嗰排都俾人舐嘢啦，係咪 罚咗皮嘢啦。 罚咗皮嘢啦。其实你 marketing 係做緊啲咩呢？就係做緊呢啲嘢嘅。 搬弄下啲嘢呀。 點樣計啲价钱，你譬如话令到啲人有买嘢嘅冲动呀之类咁样啦。 就最基本英国佬最鍾意天抢嘅时代就係、是。啲嘢全部系99个九 啊，系啦， 永远都唔会系100蚊咁样，令你有心理啊咁样啊嘛，系咪先？咁啊，譬如话我哋即系其实我哋自己读书啊定成嘅时候，好多个行业咧，其实注定咗譬如话啦，讲真句，如果呢位师兄讲话喂炒卖或者投资，如果真系话咁。咁唔道德咁唔好啊！ 十恶不赦啊！ 咁扑街啦！咁人读 finance 嘅，咁佢读完之后咁点啊？真系唔应该揾食噶咯！ 啲才技系做咩啊？ 系嘛？喂，咁我学才技翻嚟，我一生人我最叻嘅嘢就系去炒，然后我发觉原来去炒系扑街嘅。咁嗱，我哋香港要争取做呢一个金融嘅中心，欢迎啲外围嘅人嚟炒，但系我哋香港人唔炒得嘅。嗱，等於調翻轉，我哋而家想介紹一樣嘢叫咩咧 ？Comparative advantage，、就係話一個比較優勢。等於頭先阿 Raymond 所講，喂，你去泰國做和尚，你咪好高地位啦。咁、如果話俾你聽，我呢一世人最叻嘅就係敖式嘅。咁、你認為我應該喺邊度揾食 拉記啊， 嚇！一係拉斯維加斯， 即係過大海 咯，大佬。我喺香港，我喺度表演敖式俾人睇啊！ 我齋識敖嘅咋， 係咪啊？或者喂，咪有嘅有機會嘅，譬如話你識敖式嘅嘛，去酒吧玩大話式，你可以做到 你係溝女好叻啫嗰啲， 成條柱咁動起咗嘅，快 掌門人再俾100,000蚊禮券你嗰啲啦 嚇。咁我如果真係識敖式嘅，我只可以喺嗰兩笪地方度生存噶嘛，係嘛？咁我都話咯，香港係一個地理上或者一啲人為上嘅嘢啦。最屘佢做到佢而家呢一個 status， 唉，講得好啦。 有啲嘢我哋冇得避嘅，即係等於有人同我講，喂，我希望香港係去發展農地、種樹，唔係種樹啊，種農作物， 真 係 agriculture 啊。 係啦，咁但係問題在於，我可能我可以接受多元。但系呢个绝对唔可能系香港大力发展嘅嘢咯，因为如果你谂下，我哋咁辛苦百几年系由渔港变成今日嘅金融中心，然后我哋大力地将佢变翻做一个农村 ，What we are doing？ 嚟呢个问题我系想又系兜翻系唔好歧视嗰啲唔识， 唔系我唔系歧视啊，而系我意思就系话俾你听，就系话有啲嘢系大势所趋。而个选择就系话，大家有唔同嘅地方，等于调翻转，我成日都讲过好多次噶啦。我真系老咗，我退休，我会拣泰国或者马拉我去住，因为嗰度适合我， 系嘛？因为我系大家一个选择嚟噶嘛。譬如话喂，我系读 engine 嘅，你喺香港你真系好难揾工作，你可能真系要北上喺啲工厂度做。你冇得问点解？ 北上都冇啦，而家要去柬埔寨啦。 但你冇得问点解？喂，大佬，我专业嚟噶嘛，系嘛？咁如果譬如话，我成日都话咯，真系噶，我哋后生仔有一样嘢系唔可能有资本或者有大财团佢叻过你嘅，电脑发展。喂，老实讲。我咁讲啦吓，我基本上我条即系我经济条件我都算 OK。我话俾你听，我搞唔掂一部 iPhone 噶。我啱买一部小米，我话俾你听，我到而家都唔识用。呢啲嘢系你哋后生仔，你哋可以用你哋嘅能力，你哋去创一番天下噶。香港唔系冇机会俾你噶。即系我吓咁样咁即系希望回应到嗰位师兄咯。咁样即系，既然我都见佢，我见到佢话你哋话佢嗰啲电脑啊定性嘅能力系好强噶嘛，系咪先？ 喂嗱，今日就讲到咁上下啦，我啊想喺呢度卖个关子，讲咗咁多个礼拜，激又激过啦，闹过啦，是非又讲过啦，我哋下个礼拜讲样软性啲嘅嘢， 软成点先？好似 B 哥咁软啊？ 好怕软噶喎，呢样嘢，男人之家，新年闹闹。 我哋下个礼拜咧讲啲情情塔塔啲嘅嘢， 诶，可唔可以有女上嚟？ 我啊，好努力咁揾紧多条女， 你唔好揾只鸭俾我啊！ 挑你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搏击会再见，拜拜， 多谢，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